随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痴痴梦幻中心爱，路随人惶惶，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茫，一丝丝梦幻。